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天空中飞翔的鸟有很多的寓意，它可以代表自由的精神，一种灵性，同时也可以是成长和分离。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王茂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让鸟儿飞》。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王茂晨，我今年10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让鸟儿飞》。一只，两只，流星般划过天幕。飞鸟是诗歌的使者，是灵感的火花。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几个青鸥来点破，一红成绿。无论是歌唱的黄鹂，展翅的白鹭，还是轻掠湖面的江鸥，那么自在，那么快乐，怎能不令人心生向往？飞鸟在四季里穿梭，它们乘着春风，携来春芽，春来啼鸟伴，香烛百花中。几处早迎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飞鸟在鸣里穿梭，它们拍下落叶，披着晚霞，晴空一鹤排云上，秋水更长天一色。飞鸟在诗歌里穿梭，点缀着诗人眼中的风景，也点燃了诗人心中的思绪。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雁影重新去，思发在花前，蓬山此去无香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秋风起兮白云返，草横落兮雁南归。飞鸟是大自然的精灵，是人类的朋友，它们生动了大自然，也生动了我们的生活。雪衣雪发轻玉嘴，群捕鱼儿吸影中，惊返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飞鸟与所有的生命一样有血有肉，我们要尊重生命，以落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死在巢中望母归。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使之所向金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让鸟儿飞吧，自由自在美化环境。让鸟儿飞吧，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装点生活。让鸟儿飞吧，自由自在美化环境，让鸟儿飞吧，无忧无虑装点生活。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在古代，中国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塞里斯，意思呢是指丝绸之国。养蚕织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丝绸的美妙传说。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丝绸呢起源于中国， 它不仅呢是一种奢华的服装的面料，更重要的是呢，通过丝绸之路，它帮助中国与其他的文明国家紧密的联系起来。Silk, S-I-L-K, first developed in China, is not only a luxurious dress material.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奢华的这个词的英文的翻译叫 luxurious, L-U-X-U-I-R-O-U-S, luxurious.不仅仅呢是一个面料，更重要呢它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寓意哈。But one which has helped connect the nations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后面提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家哈，文明古国 civilization 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s， 通过非常著名的这个 famous Silk Road。 好，那么这一切啊都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一个聪明漂亮美丽的雷祖哈所养的一个小小的虫子开始。古代的这个皇帝哈，这个皇呢是黄色的那个皇哈，皇帝他的妻子呢就是雷祖。 All that was from a small worm， 哎，我们讲到这个虫子哈，这个 worm W-O-R-M tamed by a clever and beautiful woman，雷祖 more than 4,000 years ago。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虫子这个词啊，后面呢有了一个过去分词哈，叫 tame T-A-M-E-D 哈，是 tame T-A-M-E 这个词的一个过去分词，表示呢一个被动的含义在里面，就等同于 a worm which was tamed by clever and beautiful woman。 而这个词呢往往呢是指人类对动物的一个驯服的过程，而今天呢是指的一个虫子啊，这个 worm tamed by clever and beautiful woman。 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记住了哈，4000多年前。这个故事呢是这么开始的哈，当皇帝，这里面这个皇帝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是这个黄色的黄哈，他呢是指呢古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哈，这个皇帝带领他的部落啊向东迁移的时候呢，他们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村子。那么为了避免冲突，双方呢同意在河岸边会面。这个帝哈，我们学过 emperor 哈，我们是指呢就是说历朝历代的这个皇帝 emperor。但是呢这个皇帝呢我们要在前面加个 yellow 哈， yellow emperor 哈，叫皇帝。Let his tribe, T-R-I-B-E, 我们讲过哈，部落。Moving eastward, 迁移，移动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这个词 move 来翻译哈，移动。还有一个词更加的贴切叫 migrate, migrate, M-I-G-R-A-T-E, migrate。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这样移民这个词哈 ,immigrate。它的名词呢 immigration 哈，我们呢通常在机场啊码头哈会看到这个词，特别呢出国的时候会经常碰到这个词 immigration。 而这个 migrate 它表示一个移动哈，它没有指呢说是朝里面移还朝外面走哈。如果说在 migrate 前面加 im 或 em 的话呢，它表示一个方向的这么一个迁出或迁入的意思。 they encounter 或 they met啊，他们见到了 encounter a special village， 而我们今天用到这个词 encounter E-N-C-O-U-N-T-R 是指呢不期而遇，突然的碰见了，用这个词哈 encounter to avoid conflict 啊 conflict C-U-N-F-L-I-C-T 表示说冲突，这个冲突呢可以指呢军事上的一个冲突，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人与人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也用的是 conflict。 The two sides agree to meet on a riverbank， 这里面这个河岸用了一个词啊，我们每天在大街上都会看到银行哈，而这里面这个 bank 是指呢河的岸边。皇帝和他的随从们呢早早的来到了河边，他们穿着崭新的亚麻服装、鹿皮鞋和玉做的这个首饰。 The yellow emperor and his follower, riverbank early. They wore brand new linen clothes, moccasins, and jade jewelry. 穿着非常新的叫 brand new, brand new, brand, B-R-A-N-D, new, 新的合到一起呢表示非常新的一个东西，崭新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brand new, linen clothes, 亚麻的服装，然后鹿皮鞋哈 moccasin 啊，这个词呢有些难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哈，表示鹿皮鞋和玉做的这个首饰。 Jade Jewelry， Jade， 我们记下来 J-A-D-E， 玉做的哈。那么当时啊，天气不错哈，景色也不错，微风轻拂着河边的柳树，村子里面走出雷祖和他的村民们。当他们走近时呢，皇帝感到特别的吃惊。 A breeze stroke the willow by the river， 清风 breeze 我们讲过了 B-R-E-E-Z-E stroke the willow 啊 stroke轻拂啊，轻轻的敲打 ,stroke, stroke, the willow by the river. From the village came its female leader, 哈、啊、女首领哈、啊、雷祖 ,female leader, and her people. As they approached, the yellow emperor was surprised, 非常的吃惊啊。当时啊，雷祖呢非常的年轻漂亮，更加吸引这个皇帝的呢是他的这个衣服啊，似乎呢是有一种非常的轻盈柔软光滑精致的一个布料做成的，这是皇帝呢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个衣服呢在风中轻轻的摆动，就像一朵朵的云彩。雷祖 was young and beautiful, and her dress seemed to be made of light, soft, smooth and fine fabric. 好，我们看一下哈，来修饰哈雷祖当时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些形容词。made of, 我们讲过哈，由什么什么做成的。A light, 非常的轻盈 ,soft, 柔软 ,smooth, 非常的光滑。最后呢一个是 fine fabric, 这个 fabric, F-A-B-R-I-C, 表示一个面料哈，非常精美的哈，精致的这么一个布料做成的。The emperor had never seen before, 皇帝呢从来没有见过。The dress moved gently in the wind, like a thin cloud, 像非常薄的这个云彩。Making the woman look like a fairy coming from heaven. 雷祖呢当时看起来呢像一个天上的仙女。那么皇帝看完之后呢，马上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和真诚。雷祖呢以微笑予以回应。同时啊，雷祖呢邀请皇帝哈和他的随从来参观他们这个部落。雷祖 smiled as yellow emperor showed his kindness and sincerity.啊、皇帝呢表现出非常哈、啊、本质的一面哈、啊、他的善良 kindness。 后面一个词呢真诚 sincerity、啊、S-I-N-C-E-R-I-T-Y sincerity、啊、这个词呢从我们非常熟悉的写信的这个 sincerely、啊、这个副词呢把这个 L-Y 去掉加上了 I-T-Y 变成了 sincerity 真诚是一个名词。同时他邀请哈、啊、去参观他的这个部落哈、啊、他的这个村。And she invited his tribe to the village. 那么在那里啊，皇帝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他发现啊，每个家里面都有这个桑树，同时啊，在这个桑树上呢，有虫子在树叶上呢动来动去。他非常好奇，这个虫子呢是白色的，树枝间织成成千上万的这个丝网。There, the emperor found mulberry trees.好，那么看一下这个桑树哈，桑树的英文翻译是 mulberry， mulberry， M-U-L-B-E-R-R-Y， M-U-L-B-E-R-R-Y， 后面加一个 tree， 合到一起呢，桑树。At every cottage， 在每一个家里面哈，这里面家呢，它没有用那个 house， 而用一个 cottage， C-O-T-T-A-G-E， 表示说相对比较简陋的这么一个房子 ，with warmth。Wriggling on the leaves， 动来动去，这个 wriggle，W-R-I-G-G-L-E 哈。He was curious. Rather than colorful wild silkworm, the worms on the leaves were white and transparent. 虫子啊比较特殊一些，白色，同时呢是透明的哈 ，transparent，T-R-A-N-S-P-A-R-E-N-T， transparent， 透明。我们可以指呢一个东西是透明的哈，比如说我们看塑料板，它是一个 transparent， 像一个这个玻璃啊，它是 transparent。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 process 这个流程呢是非常的透明，特别的公正哈，也用这个字 transparent。同时啊，能够吐出啊一些丝来 ，spinning silk，spin s p i n， 我们讲过啊，表示一个东西呢不停的转哈，这 spinning silk。And weaving thousands of silk, 织成啊成千上万的这个丝来哈 ,weaving thousands of silk, web, 同时是一个丝网 ,web, 啊 ,silk web, between branches, 在树枝之间。 好，所以皇帝看完了特别的惊奇。那么今天的关于丝绸和皇帝擂主的故事呢，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会继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Silk first developed in China is not only a luxurious dress material, but one which has helped connect the nation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through the famous Silk Road. All that was from a small worm tamed by clever and beautiful woman, Lei Zu, more than 4,000 years ago. As the Yellow Emperor led his tribe migrating eastward, they encountered a special village. To avoid conflict,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meet on a riverbank. The Yellow Emperor and his follower reached the riverbank early. They wore brand new linen clothes, moccasins, and jade jewelry. A breeze stroked the willow by the river. From the village came its female leader Lei Zu and her people. As they approached, the Yellow Emperor was surprised. Lei Zu was young and beautiful, and her dress seemed to be made of light, soft, smooth, and fine fabric which the Emperor had never seen before. The dress moved gently in the wind like a thin cloud, making woman look like a fairy coming from heaven. Lei Zu smiled as Yellow Emperor showed his kindness and sincerity, as he invited his tribe to the village. There, the emperor found mulberry tree at every cottage, with worms wriggling on the leaves. He was curious. Rather than colorful wild silkworm, the worms on the leaves were white and transparent, spinning silk and weaving thousands of silk webs between branche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黑鱼，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fish.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条小鱼的故事。Who is swimming? 谁是 swimming? 小黑鱼呢? What did he do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他在故事当中都做了什么事情令人印象深刻呢?你想知道吗? Okay.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wimming by Leo Leoni. 那这本故事书的名字、是小黑鱼，这是由里欧里奥尼先生所写的。这本书还获得过凯迪克大奖呢。你准备好了吗？ Ready? Go!A happy school of little fish lived in a corner of the sea somewhere. They were all red. Only one of them was as black as a mussel shell. 在大海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群小鱼，它们都是红色的，只有一条是黑色的，它黑的就像生蚝壳一样。He swam faster than his brothers.And sisters. His name was Swimmy. 那他比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游得都要快。他的名字是小黑鱼。One bad day, a tuna fish, swift, fierce, and very hungry, came darting through the waves. In one gulp, he swallowed all the little red fish. Only Swimmy escaped.在一个可怕的日子里，从海浪里突然冲出了一条游得又快又凶又饿的金枪鱼，它一口就把所有的小红鱼都吞到了肚子里去，只有小黑鱼逃走了。He swam away in the deep, wet world. He was scared, lonely, and very sad.他逃到了大海的深处，既害怕又孤独，他伤心极了。But the sea was full of wonderful creatures, and as he swam from marvel to marvel, swimming was happy again. 在大海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奇妙的生命，小黑鱼游啊游啊， 碰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于是他又高兴起来了。He saw a Medusa made of rainbow jelly. 他看到啊，水母就像彩虹果冻。A lobster who walked about like a water moving machine. 大龙虾走起路来啊，就像是水下行走的机器。Strange fish pulled by an invisible thread.那怪鱼呢，就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一样，就这样一直的游啊游啊。A forest of seaweeds growing from sugar candy rocks. 森林似的海草长在糖果般的礁石上。An eel whose tail was almost too far away to remember. 那海鳗的尾巴太长了，根本就让人记不住。And see anemones who looked like pink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wind. 海葵呀，就像粉色的棕榈树在风中起舞。Then hidden in the dark shade of rocks and weeds, he saw a school of little fish just like his own. 后来呢，他看到了一群和自己长相一样的小鱼，躲在礁石和海草的影子里。Let's go and swim and play and see things, he said happily. We can't, said the little red fish. The big fish will eat us all. But you can't just lie there, said Swimmy. We must think of something. 来呀，我们一起玩吧，到处去看看，他快乐地说。可是小红鱼却说，不行不行，大鱼会把我们通通吃掉的。那小黑鱼就说呀，可是你们不能老躲在那儿啊，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才好。Swimmy thought and thought and thought. Then suddenly he said, I have it. We are going to swim all together like the biggest fish in the sea. 小黑鱼想啊想啊想啊，突然他说，哦，我想到了，我们可以游在一起，变成海里的最大的一条鱼。He taught them to swim close together, each in his own place. 那他教所有的小鱼们各就各位，紧紧地游在一起。And when they had learned to swim like one giant fish, he said, I'll be the eye. And so they swam in the cool morning water.And in the midday sun, and chased the big fish away. 那等到他们可以游得像一条大鱼了的时候，小黑鱼就说，我来当眼睛。他们在清凉的早上游，他们在阳光灿烂的中午游，把所有的大鱼都吓跑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Hooray!Swimmy did very good job. Do you like it? 太棒了，小黑鱼做的可真棒。那大家喜欢小黑鱼吗？嗯哼 ，Good. 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团队合作的力量了吧？那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很渺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努力，就可以成就很大的奇迹呢。学会和他人一起合作，也是大家未来一定要学会的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啊。那么请大家与自己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你和团队合作的一个小故事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